这样就会导致说可能家里无尽的堆积了很多他对他来说并不实用，他也其实并不是很喜欢，只是跟风买买买而已这样的东西，那到最后可能他的家里就囤积了很多并不受他控制的东西，所以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外的，我无法去权衡说我怎么去布置我的家里，安排我的收纳，所以他家里只会越来越乱，所以他的乱是因为这个 心很乱， 对，不了解自己。 哎，那这就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说，其实买东西也好，囤东西也好，心里有数， 对， 对吧？但这个心里有数呢，你看说起来就四个字，但其实是你内心很稳定很平稳的一个生活状态。 对，没错。其实很多像年轻人，包括一些可能刚生完宝宝的妈妈向我咨询，就是因为可能他刚刚进入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他会有一些焦虑的心理，那他面对这样焦虑的心理可能是就是用买买买来平衡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就导致增加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房间里面堆积了很多东西，他要去考虑如何进行整理收纳 都堆起来了之后头又更大， 对， 心情又更差， 对，没错， 然后又想出去买买买来消化掉这个情绪，你就进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买到底买什么，买多少，这个也反映了你现在内心是不是很平静。 是的 啊，大家想一想啊，除了这什么双十一双十二之外，你是不是能够很理性的消费，包括那双十一双十二你们买东西够不够理性。好，我们来看一下上半段大家的留言，还没有来得及念啊。有人说日用品瓶瓶罐罐必须要收纳起来啊，这样才能整洁卫生。瓶瓶罐罐啊，我觉得也可以遵循二八原则吧。 是的， 如果你天天都做饭，那你那些调料你一直收起来，不是每天拿出来一遍，每天拿出来一遍也很麻烦。 是的，包括其实像餐具也是这样，没有必要完全的收纳起来。就像微博上面有一张图片，就是我来展示的。就是因为有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非常喜欢长得很漂亮的餐具，那这些餐具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装饰品。那这样的时候其实把它收起来没有太大的必要，但是要注意这个要跟自己的收纳，其实要跟自己的清洁习惯要紧密结合。如果你有自己有信心，或者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你有这个自信，那就把它放在外面，你看起来又很开心，用之前呢你又清洗一下，能够保证说卫生就可以了。其实都是跟自己清洁习惯有关系的。如果要是觉得我的清洁习惯不够好，或者是我就是有点懒，我不太想每次用之前都把它清洗一下，那就收起来也没有关系。 哦，哎，我很喜欢，就是图八，对不对？就是那个，你看啊，有粉的呀，有这个蓝色呀，就很多。但是呢，对于没有那么勤快的人来说，都露出来，因为它会很沾灰嘛。 是的， 等你下一次要用的时候，可能这个面子和里子都已经是有灰尘了啊。如果不是要经常做饭，会拿出来食用啊。使用它的话，那可能这个图八当中的收纳就不太适合你。 是的，像之前向我咨询的一位阿姨，她就是非常喜欢收纳各种非常有名的大牌的这种成套的餐具也好啊，然后还有这种茶具也好，她很喜欢收纳，她很喜欢买这些东西然后收藏，包括其中有非常多限量款的这种艺术家合作款的这样的东西，那她就会把它全部放在一个展示柜里面。因为这些是他的收藏，虽然他平时也会拿它出来用，比如说来一个特别的客人，他会拿出来某一个限量款，觉得我觉得这个茶杯的，它整体的花色呀、感觉呀，跟你的气质很搭，他会拿出来招待客人。但是平时他用完之后，还是会放进他的那个展示柜里面。 哦，好，奇奇姑姑怪我了啊，说一点默契都没有，我特地说了是日用品的瓶瓶罐罐。好吧，跟你没有默契，这怪我啊，怪我。不要走好不好，100.6在等你啊，我争取到那个时候下午茶的时候不用早起，脑子清醒，跟你默契更强烈。好啦，日用品你也不用都收起来啊，日用品包不包括你每天的护肤品，包括了吧。这回默不默契，你护肤品不得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我看一下是图几来着，图五， 你是有一部分收起来的，但是图五的这个透明的这个叫什么化妆品收纳盒， 对， 它最上面那一层它也是全部都是你要用每天都要用的那一层，它是 对 有的有盖子有的连盖子都没有， 是的 啊、那你要收起来的可以放在下面啊，就是有抽屉或者是不会沾灰的那个部分，有没有默契啊？还敢说跟我没有默契，你天天听我节目，你跟我有默契就行了，好不好？还有人说了啊，这个起居室兼职了书房的功能，书架摆满了书，看似不整齐，但是呢，是唯一能够被我接受、更有生活气息的地方。那没有问题，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每个人的一平米，你觉得这个是你可以接受的就好了。反正也不用给别人看， 没错， 起居室了，不太会展示出来的部分。还有说整齐划一的感觉是心情的愉悦，家还是家啊，这个新奇迹般的感觉是什么？为爱家努力改变。好，你喜欢整齐划一的感觉也没有问题，但是那20%会经常使用的呢？我们只是说方便大家， 对。而且让家更有家的味道， 不然的话你老把它拿出来放进去拿出来放进去磕磕碰碰很容易就弄倒其他的东西， 对， 我这个是我自己护肤品的一个心得，就你知道你为了把它都收纳到那个柜子里面，你一定有一些是放在里面的，因为它有一点点厚度，然后有一个放在外面的，哎，突然想拿里面那只咔一拿出来那个力度没有把握好，外面就很容易倒，那这个时候就是其实还是自己的这个20%没有想好，没有把里面那一罐啊使用的频次给它规划好。我们说到这个28原则，就再回过头来说一说买东西这件事儿吧，我们也给大家一个让你们的心平静稳定然后养成好的购物习惯。 那其实买东西这件事情上也可以坚持28原则，就是80%的东西是在自己完全掌控之下的，你对于80%不管是家里的空间还是你要买的东西是有掌控的，你知道我都有哪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也是非常实用的，你平时真的能够用到的。那另外20%呢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放纵空间，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这幅画就特别喜欢，我特别想买，那 OK 啊，可以买，但是不要说因为某一样东西无尽的去囤积毫无意义的东西，只是因为人家打折我也不管我喜欢不喜欢，我就是觉得便宜我就买，这样是不对的。你要是真的有心动的东西，或者是比如说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500多支口红，你别看人家有500多支口红，人家的化妆品常年就用那一套，就同一个牌子，没有了我再去买，有的话我就不去过多的囤积其他的牌子。 而且你刚才也说了，你帮他整理的过程当中你也觉得同色号的也很少， 对、 不是说好像同一个色号10支， 对、 没有这种情况，那说明他真的是一个爱好， 没错。而且他对这一部分的东西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规划性的 啊，今天奖励自己一支这个红色，明天奖励自己一支那个红色啊，每天都是。但是说到这个28原则去购物，我就想到我们另外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说法叫延迟满足。 是的 啊，这个是不是也应该作为我们收纳，因为收纳是后端的事儿了， 是的， 购物才是前端的事儿，所以我们要作为收纳的前端，在购物的时候就要跟大家说，如果可以的话，你把你那个28原则加上这个延迟满足，可能你买的东西会更少一点。 是的，然后这样的话你的生活也会更被自己掌控，而现在对于所有的都市人来说，可能这样对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感是一件非常有安全感的事情。 这个也是会让我们心情， 是的， 稍微的平静，就稳定吧，还是一种稳定感， 就是一种非常稳定的一种心理状态。 刚才我们上半段的时候，我记得收尾的时候说到小朋友的这个问题，3岁呢就已经形成了想要给自己来制定一个规则啊，这个场是我的这个感觉。那除了小朋友自己的房间，在公共的区域当中，我们要怎么去做到跟他们的这个？哎，你看啊，这是你的28原则里的2，我们就摆在这儿，有商有量。 这个怎么去考量这个百分比的问题？ 嗯，这个就要根据每个家庭不同，因为像一些比较小户型的家庭的话，可能确实孩子的空间本身没有那么大，可能像比如说客厅就会留出来一片区域供他变成他的一个玩耍区域。那这样的区域呢，其实家长要更多的去尊重孩子，跟他去商量把东西放在这儿可不可以，有一个角色扮演的状态，就是说是你去帮助他建立他自己的秩序，而不是让他来遵从你的秩序，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其实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就是想要建立自己对于空间，对于自己相关所有事情的一个掌控感，因为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发育的非常快的一个阶段。 嗯， 那这个阶段其实很多妈妈向我咨询，就说我就是想把他养成一个特别乖巧的孩子，我就是想让他养成这样的习惯，但是毕竟这不是一日之功，不能一天去完成这样的工作，而且呢要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的灵魂去尊重他，帮助他建立这样的秩序，跟他商量。然后因为其实孩子他有这样的一个欲望和想法，但其实他的能力是还不够的，他不知道如何去组建这样的一个秩序空间，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爸爸妈妈是可以提供帮助的。 第一个就是不要拧着来， 对 啊，就是我就非让你把这个东西就收在这儿啊，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小汽车撒在这儿，就造成一个家庭矛盾，这个没有必要啊，还是要跟他商量着来。 对， 然后呢，哎，我跟你说，真的是什么叫循循善诱， 是的， 你就得诱导他去照着你的那个想法来，你跟他反着来，最后很难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没错，而且会激发他的那个叛逆心理。 哎，我们帮助他，哎，尊重，首先尊重他有自己秩序的这个愿望。第二个呢，我们也要告诉他，你看，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对不对？你不能所有的东西都按照你的秩序来摆啊。妈妈也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小朋友三岁就能听懂这些啊，现在孩子不得了啊。 是的。 好啦，有人说今天的图片感觉整体凸显的就是白。哎，这个让赫赫说一下今天图片的原则想法吧。 其实今天的图片呢，看上去你会觉得说它很空很白。但是实际上大家小小的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在每一张图片中都有一些展示在外的空间。比如说像第一张图，其实它是一个餐边柜的一个概念。 嗯， 那可能很多人家都有餐边柜，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收纳进去，除了冰箱之外，那可能其他的餐边柜都是合上盖子的。 嗯， 那但是餐桌其实是一个家庭社交场所，那这个场所中其实有家里的一些温馨的感觉呀，或者有家庭的痕迹是很好的。那像这个画面中，可能它里面有一些比较实用的，像纸巾啊什么的，就可以放在它这个开放式的这个区域中。那如果要是有这个其他的，比如说我的照片啊、花束啊，我就可以放在这个上面的台子上。其实就是在这个小小的空间中，就有这样的一个二八原则的体现。 哦，大家沿着刚才赫赫说到的第一张图片的这个原则再去观察我们其他的部分啊，都是会有这个小心机在里面的。 对，就是整体看上去很整洁、 很 干净、很 白， 但其实每一个空间里面它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展示部分， 都会有露出来的。其实这样说来的话，图八和图九不算说藏起来的特别多呀，你仔细看看它露出来的部分也很多。 是的， 你看图八里边的那些杯子呀、盘子呀，基本上都算是我们算露出来的部分。图九里面也有小盆栽啊，然后那些切菜板儿，你看， 是的， 基本上都是摆在外面的，只不过它那个盘子什么的收在柜子里边比较整洁。哦，这个确实，赫赫在今天选择图片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我们是看起来很白。但是呢，我们也不是只有白， 对 啊，有活泼一点，有这个生活气息一点的地方， 是的， 就在这20%。但是恰恰你们的这个感受啊，也说明，如果我们的家里面 可以做好赫赫说到的这个二八原则。 是的，就会看上去很白 很白很整洁，但其实你已经偷偷的放了20%的东西在外面了。 对，没错。 别人来你们家一说，哇、哦、你们家怎么这么干净，依然会是这种感觉啊。 是的。 好了，刚才那位说我没有默契的啊，现在回头来表扬我啊，说夏夏的家里边也算是规整的吧，毕竟是活泼又不失严谨的人儿。嗯，对，基本上是这样吧。我觉得我自己住以后呀、啊、微微的有一点强迫症的感觉，就还是喜欢把很多东西都收起来，就是有空的时候吧就收一收，实在没空的时候拿回去的东西也就随手摆在台面上了啊，因为你确实明天那个包可能还要带出门嘛， 是 没有必要一定要藏在柜子里。这个二八原则回去我再思考一下